你把我灌醉，梅艳芳演唱。旧单程老情歌，我们正在好歌当中一路同行。接下来送给朋友们游鸿明的花蝴蝶，陈慧琳的薰衣草。 深刻已到哪里，感觉上我对你已经到超乎想象的地方，等待呵护一朵绽开的玫瑰，有一天却要面对它会凋谢和枯萎，花散四溃，只留下一地的凄美。有人在找，有人要逃，有人在等候，酒里四处落脚，请你不要留恋夜店拥抱，只为了短暂欢笑到处停靠。天知道多煎熬，我在伤心孤岛无处可逃，只是不要你在年华热草，过去每分每秒能告知证明情比之宝。照顾想象的地方，等待呵护一朵绽开的玫瑰，有一天却要面对它会凋谢和枯萎，花散四溃，只留下一地的凄美。有人在找，有人要逃，有人在等候，酒里四处落脚，请你不要留恋夜店拥抱，只为了短暂欢笑到处停靠。天知道多煎熬，我在伤心孤岛无处可逃，只是不要你在年华热草，过去每分每秒早知证明情不自拔，新世纪的挣扎，月下老人已老，红线的安排让人苦恼，恋爱也无法代表。要逃，有人在等候，酒里四处落脚，请你不要留恋夜店拥抱，只为了短暂欢笑到处停靠。天知道多煎熬，我在伤心孤岛无处可逃，只是不要你在年华热草，过去每分每一秒难道只证明出一只宝、哦哦 是不是只有失恋过的人才能闻到我呼吸，花香在怀中舞蹈，流过了我的汗毛，释放着回忆中的味道，像烟火闪耀。有什么烦恼，有什么好烦恼，拿来燃烧就会轻于鸿毛，有何大不了，不会比呼吸重要，谁说我不能再次微笑，谁说我不能活得 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接下来请欣赏卢春如的温度，齐秦的一粒流星，王力宏的我的情歌。 散风，总习惯回头找你温暖的手，搂紧我的肩头。我真幸福，有爱我的你能给我温度，暖和就不会无助，就算沮丧也会有力气把泪都擦干。很满足，有对的朋友，有热的呵护，融化这城市冰冷的孤独，有幸福的温度。哦，有爱我的你能给我温度，暖和就

种预感，在这夕阳沉落的瞬间，你能从你流落的天那边听见我无声的呢喃。 让人有一些颤抖，是否心碎你从还没伤口伤透。 那日夜里怀旧，把点点滴滴拼凑，想大声嘶吼， 却变成了轻轻咳嗽，是否心随你走，让梦一个不留。以为我画的海市蜃楼，像一根刺，它扎住了咽喉。只有沉默，独自一个人解决难受，就把街头当作港口。男人夜里怀旧，把点点滴滴拼凑，想大声嘶吼，却变成了轻轻咳嗽。是否心碎你走，让梦一个不留。我曾经有的海市蜃楼，像一根刺，它扎住了咽喉。我的手再难以阻挡触动的寒流，怎样换成痛的节奏。是蜃楼，像一根刺，它扎住了咽喉。只有沉默，独自一个人解决难受，就把街头当作港口。我曾经有的海市蜃楼，像一根刺，它扎住了咽喉。我的手再难以阻挡触动的寒流，怎样换成痛的节奏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以上听到这首歌曲叫《刺》，由罗中旭演唱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带您重温昔日的流行。接下来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听的是曾宝仪的《相思河畔》和王菲演唱的《偿还》。 不停奔 的歌唱不休，相思河畔只有我，相思没有尽头。 奔

以上听到 I Believe 这首歌曲是由孙楠演唱的，接下来送给各位的歌曲是王爵的明天、苏芮的奉献和顺子的看见 Blue Star， 一起来欣赏吧。

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带您重温昔日的流行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接下来送给您光良握你的手，李宗盛这样爱你对不对？ 山顶的风凉得像钻进我内心，沉默是我们最近唯一的话题，看曾经亲密的爱慢慢像友谊，爱是流星，一坠落就不停。我们尝试让彼此差异能隐形， 的是回避，不能解决问题。当我疲倦的凝望你憔悴表情，再不舍得也该让你远离。握你的手坚持到最后一秒钟，哪怕爱要冰凉了，至少让回忆是暖的，了解比爱难多了。我们都经历了，也许温柔是停止挽留。回避不能解决问题，当我疲倦的凝望你憔悴表情，再不舍得也该让你远离。握你的手坚持到最后一秒钟，哪怕爱要冰凉了，让回忆是暖的，了解比爱难多了。我们都经历了，也许温柔是停止再挽留。握、你的手，像耳语轻声说保重，让眼睛就算湿了，只是痛也有感动，以前每一次回首都为了再握手，但这一次是为了放手。

果你得到他的拥抱，你就永远不会老。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，我要努力去寻找。夜里啊，神秘夜里啊，夜里夜里啊，夜里啊，神秘夜里啊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地方有个女郎，名字叫做耶利亚。有人在传说，她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。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，你就永远不会老。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，我要努力去寻找。夜里啊，神秘夜里啊，夜里夜里啊，夜里啊，神秘夜里啊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夜里啊，神秘夜里啊，夜里夜里啊，夜里啊，神秘夜里。 曾经有的 下午的时间，我躺在屋顶上面，抱着吉他仰望着天，看云儿自由悠远。听着呼吸的声音，我感觉心跳节律，闭上眼睛是你的脸，那深情叫人迷恋。忘了时间，忘了空间，忘了曾经拥有的誓言，忘了一年，忘了曾经有的一切，爱却不停歇。 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顶上的秋天，满江演唱。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我们继续在好歌当中一路同行。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请欣赏伍思凯的《飞向梦的远方》，刘德华的《谁的心忘了收》，以及叶欢演唱的《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》。 更远的方向，飞向梦的远方。 让明天不再遥远。 Thank you. 许明天不再相遇，放你的真情在我的衣襟，风雨吹不进我心的宁静。眼前多少艰难，漫漫长路，有谁来陪伴你同行？眼底藏着秘密，只愿与你同行，要把世界唤醒。放你的名字在我的内心，我们一定会再相聚。写爱的传奇，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，也许明天不再想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曲目，请您欣赏沙宝亮演唱的《爱上一条鱼》。